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8集，执手二。因着轩辕凛的话，程欢一晚上没睡着，在轩辕凛怀里翻来覆去的折腾，他努力轻手轻脚的，但轩辕凛还是被吵醒，迷迷糊糊地拍了拍他的后背，身上不舒服。程欢连忙否认，不敢乱动，心里却很愁苦。三个孩子的名字，这怎么起啊？他大半夜唉声叹气，天亮的时候才迷糊过去。等一觉醒来，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已经十分刺眼了。程欢揉了揉眼睛，没瞧见轩辕凛，连忙爬了起来。外头林峰也不在，只有个小太监守着门。瞧见程欢出来，连忙去端了饭菜了。 你醒了，饭菜刚热过两回。 程欢心想，这么热的天，吃凉的才正好，但还是谢了他一声。小太监很是受宠若惊，连道不敢，殷勤地拿着长筷想伺候他用膳。程欢有些别扭，他是个伺候人的，从没有被人伺候过。 你别管我了，我自己吃。你去帮我找本书，叫楚辞。 小太监连忙应了一声。程欢三两口吃完东西，林峰不在，旁人也不晓得轩辕凛的行踪，他无处去寻，只好往御书房去。结果到了地方，里头空无一人，只有狼缺候在外头。瞧见程欢愁眉苦脸的过来，狼却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之前虽偶尔瞧过几眼，可因为轩辕凛在，他哪里敢睁看，此时才算是看清楚了他。出宫几个月，他变得更瘦了，脸上透着一股病态，那张脸却莫名的耀眼起来。若说以往是颇具攻击力的好看，眼下便多了些孱弱，让人看着看着就有些心疼。 程公公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 程欢脚步一顿，瞧见是他，脸色有些莫名。 不是才见了？ 他其实不记得自己多久没见过狼缺，但不管是现在来往御书房，还是以前他在大明宫的时候，总能瞧见他的影子。虽没正眼瞧过，但程欢觉得这就算是见面了。狼缺被他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好吸了别的心思。皇上不在，今日贤王殿下进宫，皇上与之一同去探望贵太妃。贵太妃，程欢只见过几次，印象却颇为深刻，身上带着和贤王殿下如出一辙的斯文恬淡。程欢有点怵，半点都没有生出要去找人的意思，小跑着进了御书房。他怕轩辕凛回来又要赶走自己，四处溜达了一圈，还是钻进了御案底下。先前装满银子的龙凤文冠还在桌子底下，程欢把银子倒出来细细数了一遍，惊喜地发现真的多了一块。他美滋滋地亲了亲罐子，一扭头瞧见了那本楚辞，脸色顿时愁苦起来。这上面的字他都没认全，怎么起名？难道和上次一样随便指几个字？要是好听还好说，万一再指个鼠啊鸡啊什么的，岂不是要被几个孩子在心里骂死？他纠结得头疼，冷不丁眼前光线一亮，轩辕凛的脸就出现了。程欢没想到他竟然一来就发现了自己，表情有些呆，被轩辕凛拽出去的时候手一颤，书就掉在了地上。 在想名字，可有头绪了？ 程欢忍不住叹气，如果是寻常的小太监，别说三个名字，就是三十个名字他也能随口起了，可这是皇子啊，其中还有一个会是未来的皇上，这名字要是起得不好，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？ 这差是你做吧，好难啊。哎， 轩辕凛摇头，态度很坚决。这些孩子身上没有流淌着程欢的血，他眼下的身体也没办法去照料那些孩子长大， 唯一能让他们产生割不断联系的只有这个法子。无妨，皇子名讳无人敢非议。这就是说，难听不体面也没关系。陈欢觉得轩辕岭这个爹太不靠谱了，仍旧满脸的苦大仇深。这底下光线暗淡，自己伤了眼睛，去后头看，让人给你备上点心茶水。果然又要赶自己走。陈欢往地上一坐，抱着轩辕岭的腿。 我不去后头行不行？ 他这副要撒泼耍赖的样子，轩辕岭已经许久没见过，心里多少有些觉得丢人，可又狠不下心来去教训他，何况周遭没人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竟然有点喜欢陈欢这副样子，自在简单，傻里傻气的。 我在里头点灯看，你瞧不见我就行了，不去后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 他抱着轩辕岭的腿晃来晃去，轩辕岭将他从地上提起来。地上寒凉，不许胡闹。陈欢一扭头跑了，轩辕岭动作一顿，拧着眉头反思自己，刚才是不是语气太生硬了，还是脸色太凶了？要不要追过去哄一哄？他拧着眉思考，觉得很难得出结论，脚却已经不自觉地抬起来，朝后头去了。不过才走了几步，便见陈欢抱着矮榻上的被褥迎面走出来。他动作一顿，你这是？陈欢将被子折了折，塞进浴案底下，然后钻进去，缩成一团趴着，扭过头来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轩辕岭看，一副等夸奖的模样。轩辕岭张了张嘴，头疼起来，这姿势看着就觉得难过，这么蜷着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手麻脚麻。他将人抓出来弹弹额头，去后头，朕隔半个时辰就去看你好不好？陈欢心道，自己这法子明明很好，怎么还要被赶到后头去？ 我真不能在这儿，我躲下面，你看不见我呀，铺着这么厚的被子也不冷。 撒泼不行就来撒娇，这让人怎么办？轩辕岭额角突突直跳，身为帝王，一向引以为傲的自持在陈欢面前摇摇欲坠。他咬了咬牙，拍了拍陈欢的头，隔一个时辰只能待一刻钟。陈欢心里一喜，连忙钻进去，装模作样的翻书。轩辕岭失笑，也装模作样的开始批阅折子了。可陈欢就在桌子底下的事儿，像一只猫爪，不停地在他心里挠来挠去的。他逼着自己去看折子，却不够几个呼吸，心神就乱了。他无意识地将脚伸进桌子底下，想碰碰陈欢，想得到他的一点回应。但那只脚沿着陈欢的小腿一路磨蹭到大腿，陈欢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轩辕岭心里一跳，连忙撩开台布去看，陈欢已经抱着楚子睡了过去。起初还很安静，没过多久便因为姿势不对，一声高一声低地打起呼噜来。轩辕岭想将他抱出来，却又怕惊醒了他，只得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在他脑下垫了两本书，好让他睡得舒服些。陈欢一无所觉，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，一脚踢在桌腿上，声响轻得他一颤，猛地坐了起来。轩辕岭连忙抬手捂住了他的头顶，免得他撞出包来。 我睡着了。 他眨了眨眼看轩辕岭，试图耍赖。 这名字你自己起吗？ 这书实在是太难懂了，想在里面取三个名字太为难人了。轩辕岭把他拽出来，把他抱在腿上，和他一起看那本楚辞。起个名字会有多难？说人的名字便很好，随便指个字吧，翻吧。陈欢惊疑不定地看着他，轩辕岭催了他一句，陈欢只好硬着头皮去翻。可之前不小心翻到楚字的情理实在让人胆战心惊，因而他的手一直在抖。轩辕岭失笑，别怕， 陈欢一闭眼，牙一咬，伸手去翻书。 皇上，户部侍郎带新任皇商觐见。 林峰忽然进来，陈欢顺势收回手，长长的吐了口气，朝着林峰挤了挤眼睛，表达自己的感激。林峰没看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敢多看。轩辕领拍拍陈欢的背心，示意他起来。陈欢自觉地往后头走，又被轩辕领拉回来。这是故人，你应当见见。故人？陈欢挠挠脸，脸上露出几分茫然来。他在宫外没记住几个人，有交情的更少，满打满算也就老大夫和他的药童两人。难道是药童来了？他好奇地朝门边看了两眼。不多时，年过花甲，蓄着花白胡子的侍郎带着个年轻后生走了进来。陈欢的目光只在侍郎身上一闪，就落在了后生身上，随后瞳孔一缩，无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被轩辕领伸手揽进了怀里。朕在这里。陈欢身体一颤，后知后觉地哆嗦了几下，贴着轩辕领的腿钻进了桌子底下，只露出眼睛来，偷偷瞄着外头。 老臣拜见皇上，新任皇上已经甄选出来，臣依例带他前来向皇上问安。 那后生便上前一步，行跪拜大礼。曹明乔生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轩辕领轻描淡写的一瞥，抬手摸着陈欢的头顶，安抚他紧绷的身体，语气很有些漫不经心。 抬起头来，朕瞧瞧。 乔生只觉得这声音耳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哪里听过，闻言便抬头往上看，却并不敢直视龙眼，视线只落在轩辕领下巴上。 你倒是很懂规矩。 轩辕领语气淡淡地赞了一句，却不等乔生谢恩，便又道， 朕恕你无罪，抬起头来看看朕。 这话说得古怪，乔生身体僵了僵，才小心翼翼地抬头往上看。待瞧见轩辕领的脸，整个人一颤，不可置信地抬手揉了揉眼睛。 怎么是你？你是皇上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